城市风母，放肆破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记得曾经看过一句话说，爱过就是一生一世，但是后来才知道，错过才是一生一世。据说很多人都没有能够和最爱的人走到最后，因为很多人都是在失去之后才知道谁是自己的一生最爱的。你呢？

人说，当你认真谈过一段感情，最后却分手了，后来的你会很难再去喜欢别人，你不想花时间，也不想去了解了。就好像你写了一篇文章，快要写完了，但是老师说你字太潦草，就把作业撕了，让你重新写一遍。虽然你记得开头，记得内容，但你却懒得写了，因为这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精力，只差一个结尾，你却要从头来过，干脆就不想写了。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，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早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，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上天沧海，是否该有勇气去爱？

失去了你，让我的人生第一次感到光荣。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。 以前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说，以后你们结婚前呢，一定要做三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去民政局门口蹲一天，看一看拿结婚证的和拿离婚证的有什么区别。第二件事情是到医院产房门口看一天，看看生孩子是什么样子的。第三件事呢，是在医院住院部逛一天，算一算是老太太照顾老头子比较多，还是老头子照顾老太太比较多。做了这三件事，再好好考虑要不要结婚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课堂上很多东西我们都忘了，但这些话却一直都记得。喜悦和痛苦，幸福和悲伤，你都可以同时看到，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做出选择，才能够知道你心里更看重哪一个。

次是我真的决定离开，远离那些许久不懂的悲哀，想让你忘却愁绪，忘记关怀，放开这纷纷扰扰，自由自在。 那次是你不经意的离开，成为我这许久不变的悲哀，于是淡漠了繁华，无法再开怀，于是我守着寂寞不能归来。啊，于是淡漠了繁华，只为你开怀，要陪你远离寂寞，自由自在。 看到有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说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件你自己年纪大了之后才发现的事情吗？然后就看到共同的好友呢，有评论说茶真的挺好喝的，有说白开水还挺好喝的，有说戏曲还蛮好听的，有说冬天多穿一点真的很暖和的，我说早睡早起很重要，脾气好也真的是挺难得的。有什么真理是你年纪大了之后才发现的呢？ 又再想起你，抱拥飘飘